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74集，争夺。 孔丘没有废话，单刀直入。 你是禁军都指挥千事，今夜由你负责审查御前禁军的带刀人手，以及上师局安排的试菜太监。你对这个太监了解多少？ 千事名叫孟瑞，是萧师爷在咸德六年提拔上来的军户，原先在禁军之中担任都事，非常谨慎。他目不斜视，稳声作答。 行刺太监名叫桂生，26，春城人，父系春城白水街上的名户，已于咸德六年因病去世。他乃家中独子，永一年入宫，至今有12年。他于咸德元年进入上师局，从咸德四年起为先帝试菜，平素没有特别嗜好，结交的人甚少。 孔丘想了想， 今夜排他试菜的人是谁？ 上师局女官福灵。 孟瑞答道。孔丘先看向督察院的人，再看向萧迟也，点了点头，说： 行刺凶器乃是御用金块，禁军搜身审查也没有办法。这样，孟千事稍等片刻，传上师局福临。 孟瑞退到一侧，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与萧迟也有过眼神交流。萧迟也其实没有旁人预料的那么紧张，他深知这一场行刺拿不掉他的兵权，他事后或许会受罚降禄，但那都是不痛不痒。事发时他离得太远了，根本没有办法抢先救驾。然而座位是按照规矩排的，这谁也没法苛责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当时沈泽川拔刀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几乎是眨眼间刀已归鞘，人头就落地了。这与他上一回在雨夜展示出的速度完全不同，即便当时萧迟也就站在他身侧，也未必能比他更快。但是这件行刺案之后的事情才最令萧迟也在意，他必须要未雨绸缪，先遏制住这件事情烧到他身上的可能。萧迟也又想到了沈泽川最后的眼神。锦衣卫的惯例是8年一次升迁年，先按照隶属的户籍分成12所，再根据在职表现进行提拔，能够破例的机会太少了。沈泽川出身特别，如今虽然免了罪，但仍旧算不上军籍，他想要统领锦衣卫，就必须想办法升官。萧迟也这几个月一直打压锦衣卫，一是为了巩固禁军绝对的话语权，二就是为了提防沈泽川上位。去都局势混乱，却又泾渭分明，大家已经相互熟悉了，不过是因利而合，再因利而动，唯独沈泽川是个莫测的变数。萧迟也百般试探，也没有探出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猜不透目的，就不能安心合作。萧迟也希望沈泽川能够安静地待在下边，可是这一次的行刺案就是沈泽川的回答。不可能，他是属于自己的利刃，他要杀出自己的道路，他不会心甘情愿地供人差使，他要的是撕咬而不是听从。一场闯子之欢能改变什么？那是一场七夜里泄愤的咆哮，是两个人欲望勾缠下的喘息。他从肉体的碰撞里生出了同病相怜的情感，可这情感还不足以阻碍两个人的抉择。萧迟也不会让出自己到手的权势，这是他赖以生存的刀，他回不去离北，他就必须握紧这把刀。沈泽川也不会容忍自己一直屈于人下，受人决定命运的屈辱，他要上去，他必须上去。萧迟也忽然捏紧了拳，既然这案子是沈泽川参与策划的，那么谁与他是同谋？李建恒还没有苏醒，沈泽川被替换下来稍作休息。他在千阳房里擦手时，听到背对的门被打开，有人走进来了。 薛修卓稍稍挽了袖，在凉水盆里浸着手，笑说： 依照你说的计划，今夜该是韩城出面救驾。咱们兄弟几个都被沈大人耍得团团转， 情况危急，韩城若是有这个本事，叫他救也无妨，可他就是慢了，怎么办呢？ 这事拿不掉萧儿，顶多弹劾他一个管制疏忽，反倒是你这一次在他面前露了原形，就算上去了，日后也不好过。 我与四成大人同船渡劫，我不好过，你就能舒坦吗？ 沈德川回首笑道。薛修卓亮着双掌看向沈泽川， 我听闻有种疯狗狠起来连自己人也要，这么干脆的拿人做垫脚石，同船反而让人好生害怕。 此话怎讲，今夜得势的可都是我兄弟呢，垫在萧二面前的人不是我吗？日后我可就是萧二的肉中刺，于情于理他都该恨死我了。 皇上与萧二情谊不浅，南陵猎场的救命之恩最难忘却，这一次你出了头也不一定能顶掉萧二。 万事开头难，皇上如果真的感念萧二的救命之恩，就不会再把他困在去都。人所谓的恩情就这么点东西。 薛修卓擦了手笑了一会儿 虽然今夜稍有偏差，但到底是成了。镇抚大人，以后可要多多关照。 锦衣卫镇抚乃是五品官职，薛修卓这是告诉沈泽川，来日论赏他能拿多少东西。沈泽川倒没多惊喜。 上食局的人要受审，刑部尚书孔丘是个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，你们不要栽在他手里了。 既然敢做，就不怕他们查。 薛修卓整理好袖口，彬彬有礼地说： 心碎，望我们能继续齐心协力，早日得偿所愿。 沈泽川盯着他和煦地说： 承蒙四成大人照顾，我必定会了却夙愿的。 李建恒做了噩梦，他梦回南陵猎场的雨夜，枝条凌厉地抽打在他的脸上，他慌张地抱头躲闪，坐下的马狂奔向前。李建恒害怕地想要抓紧缰绳，却被突然回身的萧赤影拎着衣领扔下了马。 策儿救我！策儿，我们兄弟一场，不要将我丢在这里啊！策儿！ 李建恒摔在地上，跪着身哀求道。萧赤也在电闪雷鸣间面色沉重，对着他冷酷地说： 敲昏了扛着走。 李建恒涕泗横流，看着陈阳走近自己，不禁怕得向后挪，挥手厉喝道： 我是皇帝，你怎敢这般对我啊！ 李建恒后挪的身体碰到人，他转头向后看，见贤德帝身形佝偻，握住了他的手腕，他当即唤道： 皇兄救我！ 贤德帝的手指收紧，抠进李建恒的皮肉里，咳着血，寒声说： 今日救你的，明日也能杀你，你明不明白？ 李建恒吃痛的挣扎，却无论如何也挣不脱手臂。天上的雨忽然变作一滴一滴的粘稠之物，李建恒摸了一把，是满手的血。他仰头看，漆黑中扑通的滚下一颗头颅。李建恒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连推带踹的从贤德帝手中挣脱出来。他喘着息，在泥泞里爬起身，哆嗦着踢开人头，对着周围的黑影哭喊道： 我是皇帝，真是天子，你们是要杀我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于小旭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孔丘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一条龙吧。